月三十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回家打冷战马路。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冉。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里是 FM98.2M927 每天18: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一下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对，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的直播平台是花椒直播， 没错， 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的。 嗯，没错，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然后今天啊， 嗯， 我们还有一个事儿， 嗯， 要跟大家说一说， 对，一福利， 特别高兴， 嗯 嗯，是这样的，我们终于有广告了，厉不厉害？ 昨天就有了， 来介绍一下啊， 好， 昨天就有了， 对，这个也算是一个福利吧啊， 对， 这个海南航空呢，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直航一周年啊，北京在这个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的官网以及它的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 老高了。 12月2号呢，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呢21900元起。11月30号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多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好，不错，配的不错。 嗯嗯， 下了节目给你发个5毛钱红包。嗯、 说好的大奖呢？ 啊、说好的大奖，你这5毛还不够吗？50分呢？好吧嘞，非常感谢大佐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福利啊。 嗯，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嗯， 首先一位是我的同事木一梦，欢迎一梦。嗯 ，sorry 啊，话筒没打开，光顾着听福利了，没给你开话筒，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以及相声演员子欣，欢迎子欣。 大家好， 来，欢迎欢迎。子欣怎么这么今天感觉有点沉闷啊？ 蔫儿。 大家好， 拿出您那身段来， 哎、 嗯，是吧？ 好嘞，好嘞。 话筒就是舞台， 是是是， 话筒一开，舞台就在。 我待会儿都站话筒上。 这不行，特贵， 这不行， 特贵啊！ 哦、不让踩哦。 是您今天才知道不让踩是吗？ 哦。 回头我去你们那儿待会儿啊。 然后站话筒上是吗？ 看你禁不禁得住，行不行啊？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说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个环节，今晚戏中戏当中的、 嗯， 同样是要跟大家一起重排的一个剧。今天排的这个剧呢、 嗯、 是一个经典的情景喜剧，也是比较有名的龙门镖局。 对 啊，背景介绍呢，来请我们大佐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今天要排的这个是电视剧龙门镖中龙门镖局当中的一段啊。对，说一下它的背景介绍，说这个明朝著名的月报呢江湖观察团来到了龙门镖局做采访，陆三金呢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手段，于是欣然答应。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江湖观察团是一味追求发行量，有这个黑幕报，没黑幕就创造黑幕也要报的小道消息报。记者文渊呢更是张口闭口的据知情人爆料的不断造谣，使得这个龙门镖局啊陷入到了空前的舆论危机当中。 嗯，你看，特别像现在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个别媒体哈、 嗯嗯， 所以要听权威资讯，还得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对，这没错， 厉害吧？ 厉害了。 这不是福利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最后呢，就是记者文英更是张口闭口，据知情人爆料等等等，就是不断造谣的这些消息啊，也使龙门镖局陷入到了一个空前的舆论危机当中。那究竟谁来今天饰演这个文英呢？也欢迎大家弹幕跟我们走一波，看过龙门镖局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 嗯， 一会儿我们要重新排一下这一段就是小剧本。 龙门镖局， 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今日网剧推荐。 来，先跟大家推荐今天的第一部网剧，叫做《生逢灿烂的日子》。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654万。故事讲述的是，在1970年的4月26号，北京胡同里的郭家的老四出生了。三个哥哥呢是对这个老四疼爱有加，然而在一次打闹当中，这个大哥却失手用水果刀，将这个邻居老范的大儿子直接捅死，然后这个大哥呢也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这个出狱之后呢，大哥接二连三的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之后，决定抛弃一切，只身远赴草原。 嘛去了呢？ 这可能是 找回自我， 放羊去了。 好吧， 对，然后这个二哥呢，从最初的卖这个绿豆芽到做起羊肉摊的生意，从经营服装厂到投资股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对事业的执着呢，也正如他对二小姐的心意。 这二小姐 又是谁呀？然后这个老三大学毕业之后直接投身到了股票市场，在这个师傅的带领之下不断进步成长，终于能独当一面啊。这个时候他也陷入到了两段感情当中无法抉择，最终独自前往海南。 你看这饱含热汗的积累，你看看这劲儿，那还成吗？ 看看啊，这个 最后呢， 最后啊，这个最小的老四呢患有先天性哮喘讲话结巴，为了不拖累家庭，锻炼自己，苦练绕口令和相声，最终成为一名邮差。 这能不能行？ 关键最可气，最后成为一名邮差。 邮差， 合着还没说相声。 对，也因为这份工作啊，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人家说是这个意思，是有先天性哮喘讲话结巴，他是为了锻炼自己才苦练的绕口令跟相声，没说就要干相声这个事儿。 但是确实很多相声演员确实有一定的先天性的，不是说相声演员一定要很高的先天的优势。 我们没这么想，没事。 确实我就是有一点的吃亏的地方。 为什么呀？ 我的软腭线就比较长，所以好多音就说不准。这就是后来得练，好多需要自己下功夫的地方。 那你原来说话什么样啊？ 原来说话其实大舌头。 这个样子的是吗？ 没有那么夸张了，但确实有的音会咬不准， 就有 当 有一点 会影响我在舞台上的演出。不是说光背词就可以了，还是需要自己练基本功，是这样。很多演员是需要下功夫才能够上舞台。 那肯定的，就是台上一分钟， 台 下十年 功。 确实， 这永远都是跑不了的真理。 所以这上面写着先天性哮喘，我也有哮喘小时候 啊，真的 啊，真的是，真的是。后来 得先天性哮喘，后来都当相声演员了 吗？没听说过。哎， 这是 您是哪个？ 这是我胡说的。 您哪的演员啊？你没哮喘，那你演不了。 这是你说的啊？ 没有，没有， 我说的。总之，反正最后。这个故事吧，我觉得整个就讲的是北京胡同里这个四个子女他们的生活，而且也比较有时代特色，我觉得啊， 没错， 对对， 反正 对，大哥去草原，二哥去了海南 啊， 天南海北 真的是天南海北啊。然后这老三这是最让人气的，你看两段感情无法自拔，你说让那些是吧，你说子欣怎么办呀？ 真是王昭云两个呀，对不对？ 人总共就俨，你赢俩，你 他在找 心挺大呀， 他不厉害吗？他不。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吧。第二部叫《特化师》，也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也还行吧，1142万、啊。影片讲述的是从小以女侠自居的陈真。真不是我，个性率真。他是一个化妆品销售，在一场时尚秀上，他意外的遇到了特效化妆界的翘楚王毅，开启了他对于特效化妆职业的一个无限向往。 特效化妆 就按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画点小怪物什么之类的。 不是，他应该比如说他会画出一些伤疤呀，一些疤痕啊，就这样的一些特效化妆，比如说把大佐画成于浩啊，就这种， 嚯，这太特效了 ，或者是比如说把18岁的人画成81岁的人，就这种就是 还得81 啊，就 80都不行。 理解一下啊，领会一下， 有零有整的那 个。然后呢，他不是对这个职业特别向往吗？然后但是呢，这个又有一个主角出现了，叫发誓寻找到亲生母亲的王毅。 在国外留学，回国之后呢，就也不想经营自己的家族生意 了 、 但是被迫呢卷入了和同父异母弟弟王潇的情感和商业竞争当中。 嗯， 又出现了一个主角呢，叫智仁，帮助陈真在特效化妆行业不断成长，也完成了一个个浪漫温馨的特化案例。就刚才我们举那些都不够温馨啊，人家还是其实有一些温馨的这个案例的。 嗯、 这俩人呢就暗生就渐生情愫了，而暗恋陈真的宋前进、心系王毅的沈云，还有仰慕王潇的沙田等人，更是为两人设置了一道道难关。总之就是还是讲了，就是 在工作当中的一个小白，然后慢慢的 对慢慢成长 成长，嗯、 对对慢慢长成这样的一个故事，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 对、 嗯，然后这个特化师呢，也是国内第一部特化题材的职场偶像剧。这个职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大家对他都不是特别了解， 嗯、 对吧、 嗯？ 说陌生的是因为本身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就不是特别多，对， 嗯， 你说我们四个就咱们四个，你们有谁认识特化师吗？ 嗯，我认识一个，就是以前 黑 德， 黑 德， 白 德，白德， 可以，真默契啊，宝贝儿，你继续，你认识一个是吗？ 就做请 认识吗？ 请到一个嘉宾 啊， 认识，对，专门做了一期那个特效化妆师的这一部分 啊， 他是专门给《西游记》就彭于晏那个角色。画那个孙悟空的、 哦、 那个头像就是他画的 哦， 对，很厉害。确实， 啊、这我记着那化妆师。 请来嘉宾的还是因为这个知名度不高，要不为什么请来嘉宾呢？对吧？就为了让大家知道， 嗯、 对 吗、 嗯？ 我们没聊砸， 还给圆回来了， 老回原 的。 对。但是这个职业可以对咱们来说就是既陌生又熟悉，因为熟悉是、 嗯、 你看每一部 是离不开它的， 对、 嗯、 就每一部戏里多多少少都要用到这个特化师的这个、 嗯、 这个职业嘛，对吧？而喜欢电影的电视剧的观众朋友肯定也对这个就一点都不陌生了、 嗯、 对吧？比如说像异形里的那个异形， 对 啊，伏地魔、是吧，对， 这都属于幕后英雄，这都属于 不是你你每个都做一个表情能行吗？ 混的谁来跟我们家？ 真的， 我们这看得见、啊。 特化师像你这样，每个电影里都画一样的，是吧？ 都一样的。 一招先走遍天下了。 星战里边的外星人。 哎呀，我觉得现在如果有条件打开花椒或者打开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这个视频直播看一下。 看看大佐， 大佐 cos 的这个特化师真的是不太成功啊、 嗯。 其实就是你像所有僵尸啊、吸血鬼啊、伤员、 嗯。 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特化师们来 对对对 用各种材料来完成的啊，所以就是这部剧也就是帮助大家来认识这样的一个职业。 嗯， 我觉得他们在工作当中一定有特别多的小故事或者是精彩的花絮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 嗯、 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这种类型题材剧如果多一点，其实还蛮好的。 嗯， 因为。 专门的讲究一种职业的， 对，你看我们看到最多的专业题材剧有什么呀？医生的， 医生， 警 察， 对， 警察， 对对对， 破案侦探的， 哎，军人的、 嗯、 这些都比较多。但是似乎像这种 化妆师呀， 既陌生又熟悉的职业的，好像我们都不是很了解哈。 你 包括现在还有电竞题材。也有运动员题材，比、未来50米不就是、 那个、游泳的那个？ 对，就在说游泳这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专业题材的电视剧或者是文艺作品越来越多的话，其实也能帮助咱们大家认识不同的职业， 嗯、 对吧？也是挺好的。再来介绍一部吧， 应该等，应该等之后有时间找哪个这个导演、编剧写一个关于电台主持人的。 哎，好像真的有一个电影， 嗯， 叫什么《我的播音系女 友》，但不 是 吗？对，有这戚薇演的嘛？ 啊，对对对对，我记得有，但是他。真实反映我们的 没有，他讲的就是一部爱情。 对， 他 就是 他那个讲的就是爱情。要是真跟电台有特别关系的那个，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啊！对对对，还邓超开着话筒， 对， 邓超开着话筒空播了那么长时间，听众朋友们，就是那都是不存在的，不存在，不存在。我们要是空那么长时间。下回您就听着我们四人了， 嗯 啊，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职业，其实故事也挺多的哈。 对，这故事真的是能说一天，一天都说不完， 一天说不完， 能说一年。 对，哎呀，故事太多了，都是血泪史， 都是血泪史。 算说下一部吧。 嗯，第三部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个网剧啊，叫做《树熊症病患者》，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啊，这个单日播放量达到了31万。 这个应该是树熊症。 啊，树熊征患、 嗯、 树熊征病患者， 就表示病的时候，这个字应该念征 念征 是吧、 嗯？ 又替你省50，哎， 谢谢，不提的话，其他人就不知道了。 不是，万一咱们领导听见了呢？ 是不是 啊？树熊征病患者啊，讲述的是一个这个苏可儿是一个缺少关爱、没有安全感的树熊征女孩，她遭遇了双重骗局，被未婚夫遗弃，被黑龙界欺骗的一个故事啊。 嗯，所以还是挺不一样的啊。 嗯、 不如我们整点之后再来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吧。 嗯、 这个名字 有点奇怪， 有点难理解，是吧、 嗯？ 好，我们整点之后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5的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来这个在网络上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参与直播互动。 嗯，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对、嗯， 但如果不方便看视频的话，可以打开 FM98.2 或者是 AM927，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嗯， 同时呢，也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刚才在整点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第三部的网剧哈， 对， 排名第三的，今天树熊征病患者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31万。刚才我们也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树熊征病， 嗯，并没有找到 考证、啊、这应该是编的。 对，应该是编的。 对，就因为这至少在就是医学领域应该没有这个病哈。 嗯， 如果有知道的听众或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啊。 对，然后呢，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网大每日推荐，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部网大。 好的，那第一部网大呢是《玉宠娇妃》，是在爱奇艺播放，单日播放量呢是153万，还挺高的。 嗯， 那么故事讲述的是东北三拿随意、范建和郝大胆儿去韩国旅游呢，遭遇到了车祸。醒来之后呢，随意和范建呢发现自己竟然穿越到了古朝鲜的皇宫，为了保命呢，二人只得假扮宫女参加选秀。那么在就是被拆穿的时候呢，穿越变身成淑媛娘娘的郝大胆儿及时的出现，救出了二人。那么三人呢，为了回到现实生活中呢，也是绞尽了脑汁，却意外卷入了一场不见血的宫斗之中。 子欣，你教教他大舌头怎么吃。 学历史， 绞尽脑汁可还行。 脑汁， 对，这个明显是一部比较传统的这种穿 越 剧、 题材的。 但是你看，在网大当中，它153万， 还是不错的 、 嗯， 对吧？而且这个情节，这个主线基本也比较清晰。就是反正仨人嘛，遭遇车祸了，然后就穿越回去了， 嗯、 然后在古代发生了一系列的，甭管狗血不狗血吧，就是一宫斗嘛，对吧？嗯，不知道他们的智商够他们活到多少集啊？但我觉得这三个主角既然被点出来了，应该都能活到最后吧？ 也不一定， 是吧？对，感兴趣的可以去找来看一看《玉宠娇妃》，爱奇艺播出的啊。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叫《无耻神混》，也是在爱奇艺播出的，31万，单日播放量是。这个故事呢，是围绕着一宗离奇的绑架案展开的，说的是丁子浩还有郑景仁这俩人呢，合伙开了一间只要有钱就可以办一切事儿的 万事屋。 对，所以这故事的开头呢，丁子库还有这个郑景仁就接了一单子，这单子是什么事儿呢？ 嗯， 假结婚，郑景仁扮演新郎，丁子库扮演主持，为的就是要促成这一次假结婚。 新娘呢？ 估计就是有一个女孩来做的这个订单吧。然后在成功办了一场假结婚之后啊，他们就好长时间就没有人找他们做业务了。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接到了一个来自远大集团董事长前百万夫人郝丽莎的单子。原来呢，这个远大集团的董事长意外遭人绑架，但是为了维持公司表面的正常运行，以及担心影响到公司的这个股价的变化，这件事儿不能跟别人说。所以呢，估计就是这个前百万的媳妇儿，就是找这个万事屋的这两个男主角， 让去调查一下， 对，演一出戏，或者是啊，然后两个人就在调查当中一步步逼近了谜底，同时也卷入了一次惊心刺激的绑架案当中啊。说这钉子户和正经人，他其实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是社会上的小人物，有着小人物的性格缺陷，你比如说呢，有点怯懦，有点不是特别靠谱，但是又很勇敢，又很有正义。所以呢，这部电影不仅能带来一些刺激，也有一些笑点，还有一点笑中带泪吧。引起了也有一些共鸣，就是能找到一些共情的点。所以这一次的这一部《无耻神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在网大当中，31万也是我们最近推荐的，算是点击量比较高的一部网大。 对，而且我怎么感觉这个剧情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点类似于那日本的动画片银魂。 哦，哈哈，没看过。 你不仅大舌头，你还大舌气儿。 就是银魂的那个动画片，它讲的就是一个两兄弟外加一只巨型的狗，然后他们就办了一万事屋，只要有钱然后就能给办事儿，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哎，挺好玩的。 有可能是买的剧本，买的版权，或者是改编的哈，或者说是就是以那个故事为蓝本， 借鉴了一下，发挥了一下， 有可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部吧。 对，今天的第三部网大呢叫做《东北俩兄弟》，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26万。影片讲述的呢是那个董千宇和董千成是一对自幼父母双亡相依为命的兄弟啊。这个如今呢，他们已经是市值数亿元公司的老板，业绩蒸蒸日上，准备开拓这个欧美市场。他们呢，为了学好英语，找来了全市最美的美女教师田文琪。 这还能学好英语吗？ 有促进作用，有促进作用 。 好吧， 对，就 至少为了能沟通嘛，对吧？ 对， 就可能为了去天天上课吧，可能是这样的。 好吧， 在这个充满朝气还有这个性格直爽的田文琪呢，很快就俘获了兄弟俩的心。你看看，然后就在这个即将与外国公司签约之际，具有黑社会背景的赵氏集团的年轻总裁赵小满，不顾他父亲啊这个原本是一个帮派老大的赵雄的劝阻，竟然用暴力的手段吓跑了外国的代表。原来啊，在这个5年前，兄弟俩在无意中将这个赵小满重伤，那道深深的疤痕呢，至今让这个赵小满耿耿于怀。而本来要和这个赵氏公司签约的外国公司呢，也是被兄弟俩的公司夺走。不能忍受的赵小满呢，开始处处就找这兄弟俩麻烦，然后决定这个息事宁人的哥哥，决定这个冲动报复的和这个冲动报复的弟弟之间产生了一丝丝的裂痕。而兄弟俩呢，更是没想到的是，那个叫田文琪的女人竟然成了赵氏父子手中一张致命的王牌。 这女的相当于是一卧底，对吧？挺可怕的，女人心海底针啊。 所以说呀，要学英语还是找 关 系， 找男的吧，找男的吧。 好吧，玩笑归玩笑啊，就是我们女孩英语还都挺不错的，是吧？ 好啊，有 我们也 不加油，我老是你啊。好吧，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三部网剧，三部网大，都是类型题材剧，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看啊。 没错。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在这儿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围读剧本，然后。还是欢迎大家在我们的982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跟我们一起视频互动起来啊。 没错。 然后呢，今天我们要排的这个是《龙门镖局》经典的情景喜剧当中的一段。背景介绍呢，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啊， 这个今天要排的是《龙门镖局》啊，这个然后呢，讲的就是一个明朝著名的月报《江湖观察团》来到龙门镖局做采访，然后这个镖局的局长陆三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宣传手段，于是就欣然答应。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呢，这个《江湖观察团》啊，是一味追求这个发行量，有黑幕报没黑幕就创造黑幕也要报的小道消息报，然后这个记者文渊呢，更是张口闭口拒。 知情人爆料的不断造谣，使得这个龙门镖局陷入到了空前的舆论危机当中。 今天我们要就是唯独的就是其实是第七集当中的三段，对吧？ 没错， 我们先找来一段给大家简单看一看吧。 江湖观察团，越观越好玩。大家好，我是文英，本期江湖观察团带你走进传说当中的龙门镖局。曾几何时，这龙门镖局那是生意兴隆，高手如云呐。后来由于这个经营不善，人才流失，龙门镖局陷入了债务危机。就在弹尽粮绝、濒临破产之际，一个神秘的买家出现了，他还清了龙门镖局的所有债务，摇身一变成为了龙门镖局的大股东。本期江湖观察团就带你揭开这个收购案背后的层层黑幕，黑幕幕幕幕。 江湖观察团是江湖月报上的一个专栏，每一期都会带一批热心的读者进行现场采访。 那咱们这期节目主要是什么主题呢？ 主题就是你的成功学，跟大家聊聊人生，谈谈理想，还有你成功背后的故事。 咱们是想要什么范儿？是妙语连珠还是老泪纵横？ 你平常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不过最好有点深刻，有点内涵。 哦，我大概其明白什么意思。 要不比划比划 啊，我先活动活动。好，来，三二一 ，Action！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得要有一颗真挚的心。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我们渺小的人类又算得了什么呢？正所谓苍茫大海，水主沉浮。与其蝇营苟苟活一生，不如潇潇洒洒走一程。脑子比嘴绕得快，行吗？ 就这个路子，咱们不求语无伦次，但求句句惊心。 明白。 本期江湖观察团，我为大家请来一个特别的嘉宾，他就是 大家好，我姓陆，大陆的陆，三八。 三八先生啊，有两个身份，一个呢就是平安票号的少庄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龙门镖局的新当家。请问三八先生？ 三金，我刚才有点紧张。 三金先生是吧？三金，您更喜欢您的哪个称号呢？ 我个人呢更喜欢龙门镖局大当家的这个称号。因为我呀从小就很喜欢江湖人，对他们有特殊的情感。 三金先生啊，请问小的时候你爸打过你吗？ 好，我们先暂且看到这儿啊。都放完之后就显得我们是吧。对，不好意思说的那么直白。来吧，给我们分分角色吧，大佐。 行，因为这个分了三个小段嘛，这里边一共有文英、陆三金，还有公叔、小安子、观众旁白一共是六个角色。文英呢，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 主持人 ， 煽动性比较强， 对，煽动性比较强。所以您三位觉得 一梦比较合适？我看你眼神有点不大对， 赶紧支出去，赶紧支出。 行，那就一梦来饰演文英的这个角色。你都说了，我还能说什么？然后这陆三金就由 我可以，我可以。 好， 三金特别棒，可以。 躲不开了。 咱们俩就公叔、小安子、观众加旁白， 没问题。但是谁是公叔、小安子呢？ 小安子他的角色特点就比如那种打杂的 哦， 还有公叔就比较老练的那种老江湖的感觉。 那他俩 老实人。 他俩如果是一个人，是不是不够有反差？是不是最好这两个角色分别由两个人来饰演，对吧？ 观众旁白物的就是。 那你安排吧。 那我就小安子。 我公叔。 那我公叔。 行，我公叔吧。我是叔啊。 这不因为你是叔嘛？然后观众和旁白我就再来替一下。 OK。妥了。三二一，起光。 江湖观察团越观越好玩。大家好，我是文英。本期江湖观察团带您走进传说当中的龙门镖局。 啊，曾几何时，这龙门镖局那是生意兴隆，高手如云呐。后来由于这个经营不善，人才流失，龙门镖局陷入了债务危机。就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濒临破产之际，一个神秘的买家出现了，他还请了龙门镖局的所有债务，摇身一变成为了龙门镖局的大股东。本期呢，江湖观察团就将带您揭开这个收购案背后的层层黑幕，黑幕幕幕幕。 下面就由文英带着大家来到龙门镖局参观考察。 江湖观察团， 越观越好玩。 大家好，我是文英。本期江湖观察团呢，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个特别的嘉宾，他就是 大家好，我姓陆，大陆的陆，三八 这个三八先生啊，有两个身份，一个就是平安这个票号的少东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龙门镖局的新当家啊。那么请问这个三八先生， 三金，我刚才有点紧张 哦，那个三金先生是吧？ 对对。 三金，您更喜欢您的哪一个称号呢？ 我个人呢更喜欢龙门镖局大当家这个称号，因为我呀从小就很喜欢江湖人，对他们有特殊的情感。 这个三金先生，请问您小的时候你爸打过你吗？ 没有，从来没有。 那你妈打过你吗？ 也没有，江湖人。 那你老师打过你吗？ 也没有。我想说呀， 你同学打过你吗？ 我怎么那么招恨，他们干嘛要打我呀？ 不是， 我好好的呀。 不是不是，难道您就从来没有人打过你吗？ 这没有啊。 那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那要不你答我一段。我认为啊，一个成功的商人主要是啊， 三金呐，能透露一下您这个收购龙门镖局的成本吗？ 对不起，这是商业机密，我无可奉告。 不行，你得说呀。 不过据知情人爆料，他一分钱都没花。 这个我认为啊，作为一个企业，钱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呢是人才。 重要的是您到底是花了多少钱呢？ 这龙门镖局这个招牌固然很值钱，但是呢我更注重的是团队，我认为我的伙计是业内里边最优秀的。 据知情人爆料，您的伙计的薪水那可是比同行业的薪水这个水平呢低了很多很多。 你说话得负责任啊，你有什么证据啊？ 我这里有另外几家大镖局的薪资水平，大家可以看一下 VCR 大白布。 不是，申通的镖头每年能有200两，我怎么不信呢？ 那您的镖头每个月是多少银两啊？ 我说过了，这是商业机密，无可奉告。 据知情人爆料，您的镖头那是娶不起媳妇儿，下馆子还经常赊账。下面有请当事人。 公说。 来，请坐，您请说。 是这样的，我们呢都熟人，所以每个月结一次。那个不是赊账，娶不起媳妇儿，没有，是暂时找不着合适的，这事儿不能草率嘛，对吧？ 这个我还听说啊，您自打接管了这个龙门镖局以后，还一次薪水都没有发过。 我说大家不要听那胡说八道啊，不，我怎么没发呀？ 那你什么时候发过呀？ 那我是没发过呀。 那还是的呀。 不是，我们还没到发薪水的日子呢呀，镖局开门到现在什么生意都没做过，我奖金要跟效益挂钩，挣得多发得多呀。 但是您铲除这青花会那可是获利颇丰啊，这个请问您这笔钱打算是怎么处理呢？ 不，那都是额外收入，跟镖局的主营业务它没有任何关系。 看他打人。 我没打，我就那么比划一下。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行，你说。 这个依这个您的意思呢，就是说您一个人是单枪匹马就铲除了青花会，完全没有让别人帮忙，合着别人冒险拿您的钱呀，真不愧是商人。这一个商人能把伙计生命换成利润，而这利润呢，它沾满了鲜血和铜臭啊！下期节目我将走上街头做深入的采访，为您揭开隐藏着巨额善款背后的秘密。 文英在街道上走访。 据知情人爆料，龙门镖局曾花巨资打赏钢拜开帮，打赏丐帮，而此时 这丐帮帮主下一任选举还不到一个月，各位请看，这位就是龙门镇的丐头小安子。小安子你好，小安子请问，小的时候你爸打过你吗？ 俺没爹。 哦，那你妈打过你吗？ 俺也没娘。俺小的时候没老师没朋友，所以从来就没挨过打。 去，小安子，你父母去世的时候你难过吗？ 耶，改艺术人生了。那个时候啊俺还小，所以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了。 哦，那你养过宠物吗？ 养过一条狗，不过它死了。 那它死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呢？ 嘿，一个字儿香，那俩后腿可好吃了。 太吓人了，你怎么可以吃呢？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啊，你不知道吗？ 后悔。 你这么做你后悔吗？ 后悔呀、啊、肠子都悔青了。 啊？ 哎，当时呢，我这为啥我就煮了它呢？我咋就不烤呢？你说这涮呀，你再撒点胡椒面，弄、点孜然是吧？ 哎，停，咱换个话题、你失恋过吗？请问？ 你想问啥？ 行，给了。打听一下，这龙门镖局给你打赏了多少银两啊？究竟是多少钱呢？ 这个每个人二斤米，三斤猪肉，50文钱。俺没上过学，你自个儿算吧。各前面个人 啊？是吗？他们就没有给你提供点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提了呀。 哦， 他说，哎，烦死了，别再来了，别再唱歌了，赶紧走。 哎，谢了哥们儿啊，这都给你，谢谢啊。 文英于是回到了演播室。 哎呀，这花了这么多银子，仅仅是让乞丐走吗？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充满了疑点。 小安子突然冲到台上抢过话筒。疑点？什么疑点呀？别听他胡说八道的，这真没什么疑点。俺是唱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莲花落，他才把那个咒给俺的。 小安子被拖走了。 哎呀，吓死人了，这还抢话筒。一个主营业务是运输的镖局和一个以乞讨为生的非法组织到底有何交集呢？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继续深挖龙门镖局的黑幕。 幕。 我觉得一梦还颇有点那个小意思， 对对对， 是吧？但是就是你们觉得就怎么样、排完了之后，我觉得他的那种节奏其实还是蛮好玩的。你看、新吃农旅游这位朋友在花椒上跟我们互动，说这几个小年轻然后被挡住了，右面我也没看到，但是还给我们送了个礼物， 谢 了啊，说这个好听 啊。 我突然想到哈。其实按声台形表来讲，相声演员如果去扮演这里边的这个就是文英这个角色、应该更熟悉，因为他的节奏其实就是他产生笑点的一个特别重要 的 来源。 他其实是有一个鼓动性的语言啊，包括 煽动性， 就是 想挑事儿， 说白就是骗子，就是为了引起舆论嘛。 对，好，来掌声鼓励我们的子欣试一试。 哎， 可以。 我都没听出来、 这个、哎，还有一点时间啊，第六页开始，就一开始江湖观察团越观越好玩，这个你来给大家来一下吧。好吧， 没问题， 咱们就到第七页，好吧，6到7页。 好， 正好还有2-3分钟的时间。 我也很想挑战一下。 好， 可以试一试。 那得录三斤 呢？录三斤。 你来试试。 行，那我来录三斤。 大佐给大家试试哈。 嗯， 那3、2、1起光。 江湖观察团越观越好玩。大家好，我是文英。本期江湖观察团带你走进传说中的龙门镖局。曾几何时，这龙门镖局那是生意兴隆，高手如云呢。后来由于这个经营不善，人才流失，龙门镖局陷入了债务危机。就在弹尽粮绝濒临破产之际，一个神秘的买家出现了，他还清了龙门镖局所有债务，摇身一变变成了龙门镖局的大股东。本期江湖观察团就带你揭开这个收购案背后的层层黑幕。 下面就由文英带着大家来到龙门镖局参观考察。 江湖观察团 越观越好玩。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英。本期江湖观察团，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个特别的嘉宾，他就是 这个大家好，我姓陆啊，这个大陆的陆，三八， 三八先生啊，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平安票号的少东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龙门镖局的新当家。请问三八先生， 不是你到底是三金啊？三金，刚才有点紧张。 三金先生是吧？三金，您更喜欢您的哪个称呼呢？ 我个人呢，更喜欢这个龙门镖局大当家这称号啊，因为我啊，从小就很喜欢江湖人，对他们有这个特殊的情感。 三金先生，请问小的时候，你爸打过你吗？ 从来没有。我认为呢，这个 那你妈打过你吗？ 也没有。江湖人呢，这个 那你的老师打过你吗？ 从来没有。我是想说这江湖人， 你的同学们都打过你吗？ 不是，他们干嘛要打我呀？我好好的。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难道就从来没人打过你吗？ 没有啊。 那你人生是不完整的。 不是，那要不然你打我一顿。我认为啊，一个成功的商人主要是…… 我说三金呐，能透露一下你收购龙门镖局的成本吗？ 对不起，这是商业机密，我无可奉告。 哎，我觉得啊，就是他们俩配合的这个节奏就比刚才更紧凑一点。 对对对， 哎， 就更像骗子了。 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子欣， 您说 你这个节奏是怎么把握的呀？你是在他话音未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呼吸了， 是提前就提前准备，提前就把这个人物也是套在身上，跟表演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跟包括跟舞台剧的、跟影视剧的都是互通的，都是表演嘛，就是塑造这个人物的心理。 也就是说，当他这话音没结束的时候，你就已经提起准备要说话， 对，那 这样才能把节奏。 对对，那是技巧上的东西，就是而且就是说，主要还是从情绪上，我更想让就是让观众们相信我所说的，就是我所说的假话，相信我所说的假话啊，所以是这鼓动性。 明白了，鼓动性， 对对对对， 太可怕了， 还挺专业，你看连鼓动 性，心撩你的血呀、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 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锁定今天晚上的节目啊，我们明天晚上6:45继续跟大家见面，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天天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 明儿见， 明儿见，拜拜。 接下来是 博虎点秋香， 拜拜， 拜拜。